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明乙，在《交易沦陷》中饰演周小云。 大家好，我是小洛，是这部剧的监制和编剧。好，欢迎明乙，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吧。你觉得周小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认为周小云，他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爱人，但是他是一个好的母亲，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对他的爱人安理是有所保留的，就是没有全身心的去信任他，但是他会愿意为了他的女儿倾尽自己的所有，然后在女儿生病的时候，虽然是因为钱的问题走错了一点岔路，但是本质上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对，他周小云其实对女儿对安小朵真的是没话说，确实是很伟大的一个母亲。你看安里入狱有3年多时间，全部都是靠周小云来照顾。 对，而且他对重病的女儿就是照顾得特别好，而且不离不弃，也没有让女儿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负担。 那其实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周小云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而且脑子也聪明。她现在是一个病患的家属，然后兼职护工，她其实是一个被生活蹂躏过，但是她没有被压垮，就是她是一个，就像你说，她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 而且很坚强。他女儿的病其实是属于又需要钱，然后又需要缘，需要点缘分，然后才能就是治好的。然后他一个人抚养女儿嘛，然后身上背负的压力肯定就是很大的。其实我觉得换作是我在他的这个位置的话，我的情绪肯定没有他控制的那么好，然后就是可能会喜怒无常，但是他是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而且他在女儿面前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尤其是他没有把他女儿当成拖油瓶的这种心态，然后让女儿可以很快乐、很积极、很健康的面对他的疾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特别能佩服他。 对，我也很佩服能够很好控制自己情绪。你看这个徐少卿就该学学嘛。 对啊，易怒的徐少卿。 其实安里和周小云他们曾经是真的相爱过，然后也是真的毕业了，就前几天刚刚更新的那儿，就是安里知道了你和 我和那个人，我都不愿意说他的名字。其实他们俩曾经真的相爱过，就是在后续的剧情里嘛，就是他回忆起他们两个之间在一起的那段青涩的感情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触动就很大，然后再联系到前面我录的那些，就可以很顺的接过来。反正哎呀，我只能说就是他们俩就是一步踏错之后再想回到原来的这种轨道上就很难了。而且在安里向周小云就是坦白出轨之前，周小云其实是想靠一些关怀或者说有那种赎罪的心理吧，就是想对安里好，希望能跟他复合，然后结果安里就对他整个进行了一个大坦白，然后就让周小云整个人都有一些的崩溃。然后我试音的时候不是也试了这段嘛，然后当时安里的台词是那个，我如果不爱你，我怎么会给你顶罪？我会用一辈子的清白换你的自由，然后你怎么能去问我不爱你这件事情呢？然后看完他那个台词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哎，什么怨啊、恨啊、爱呀、反正就是百感交集，你懂吗？哎。然后最后也支持了安里的出轨的这个想法，哎，想想又想叹气了。 这里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真的你这一段真的太绝了，就是安后期也后期作证的时候也夸你，就是哎真的是绝，你 CV 真的绝绝子啊。那咱们除了这一段你还有什么别的就是印象深刻的？ 对，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男人跟那个男人的对话也是一个爆发的冲突点嘛。嗯， 骂徐少卿， 骂徐少卿是后面还有一个我的爽点。嗯，刚开始就是新更新的那个高主任对话那里嘛。嗯，就除了我是觉得我看到这个安主任这个人，我就觉得他阴魂不散，然后还想再跟我复合在一起，帮 他 干事儿。 他叫高主任， 啊、高主任， 高主任， 啊、高主任说顺嘴了，他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我的天！哎，烦，就是烦。然后我看到高主任这个人，我就觉得周小云一看到他就能回忆起当初那种特别痛苦特别灰暗的那个时刻，然后也会想到当时安理帮他顶罪的那种愧疚吧。然后后面 高主任的存在就是昭示你曾经做错过的事情，他每次出现你都会想到一次，但是你现在是想再挽回这段感情，你不想面对曾经的那个自己。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当周小云知道安理其实已经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就是整个心情就是太羞愧了吧。然后甚至后面我不是也在周小云不是也在请求想要安理的原谅吗，就是那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就感触特别特别的深。哎，你也不能说他做错了，嗯，对， 他就是做错了， 但是他这个原因，对， 哎，本来他以为可以弥补，但是他不知道安理其实三年前就知道了，那说明他在坐监狱的这三年多里的时间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熬的。我觉得他已经没有立场再要求安理原谅他了。 对，所以就是哎，说原谅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挺不要脸的，但是又觉得我怎么呢，我就是想要再去挽回。嗯， 失去了你才懂得珍惜，真的那么好一个人你都不好好珍惜。 哎，叹气。 那你可以再说一下，就是你对徐少卿后面就是对戏的那一块，那个我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不过还没有更新到。 对，就是我那一段是我，哎，能说这么多吗？会不会剧透太多呀？就是当时不是已经就是在许少卿的爸爸面前就是说假冒是他的女儿嘛，那一段去他家过年，那不是偷听到了许少卿和安理的那段对话嘛，然后就能听到许少卿他一直在骂安理，然后安理就一直在卑微的道歉。哎呦，我当时 真的看到就很来气。 对呀、啊，我真的就在想，安理那么好的一个人，脾气性格那么的好，凭什么骂他呀？真的是我，哎，我自己都没有舍得去骂安理，结果这许少卿劈头盖脸的就一顿输出啊。 他没少骂。 对啊，然后作者后面就知道。到我出场的时候到了，就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的大段的台词，然后让我对许少卿疯狂的输出。然后我其实在说的时候我也替安理委屈，明明就是为他好的一件事情，他从来不在自己的身上想他的问题，反而把一切的问题都推到安理的身上。他是我们女儿的恩人，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是觉得哪怕就是恩人他也不能这样对待安理啊。哎，真的是生气，骂完之后我就觉得我爽到了，你许少卿给我好好反思反思自己。 你爽到了，周小云其实我觉得他说这一段的时候还是挺委屈的。 是的，是的，是的。 你的音也是很委屈的。没事，咱们爽了就行。 因为我当时带入芝草云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他都这样子了，安理跟我复合不好吗？还要受这份委屈？明明都是为了他好，他自己还不珍惜。 哎，没准啊，如果没有许少卿啊，就是出狱之后，安理找了份工作，然后一起救小朵，没准你俩真能成。是不存在的啊，不要瞎想了，你做梦了会梦到的。 反正如果是真能成的话，肯定也还回不到像我们刚开始的那种，毕竟破镜重圆还是会有裂缝，就是哎，回不到最初的起点。 那你觉得安理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我感觉你还挺喜欢他的，就是从你本人的角度，你觉得从周小云的角度，安理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安理他刚开始，周小云刚开始跟安理认识的时候，肯定是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腼腆，然后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后面他们结婚了呢，这种腼腆可能就会变成了太过于无善言辞，就可能周小云其实就是有一种女生，就是觉得说哪怕你做了这件事情，你也要说出来，就是你既要说又要做，不能只说不做或者只做不说，这两点都不太好，就是你又要说又要做。可能安理就是欠缺了一点说，但是他的人很好，而且非常的善良，也能扛事儿。尤其是他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他很会开导自己，然后能跟自己的思想和解。然后因为当初他进监狱的时候不就是因为周小云吗？然后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又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其实他在监狱的那几年就像你说的特别难熬，特别悲惨。但是他出狱之后就是依然就是说没有说得到这个真相就去报复啊或者什么，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反而就是说我要出去先找个工作，解决掉自己女儿的这个病，这个大事，然后出去就开始找工作。 是想分担小云的那个压力，经济压力。 对对对对对， 他知道小云这些年也不容易。 对，哎，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第一集最开始，安理本来是义正言辞的骂了许少卿一顿，就是因为周小云一通电话， 对，说 人家就放下尊严。 对， 我觉得他可能不爱小云了，但他还是真的很爱小朵，他为了小朵可以一次又一次那个放弃尊严。 对， 那你觉得许少卿呢？许少卿是个什么样的人？ 许少卿有钱。 有钱恩人。 因为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俩之间关系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嘛，又有钱又是个大善人，因为他能帮助解决眼前的这个困境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病情不会这么容易就哎，怎么了，如果没有安理这层关系的话，他肯定算得上是周小云的贵人。所以在我这看，我觉得他算是我的一个情敌。 也是，毕竟许少卿是把你当情敌的，你每次叫老公他都要气死。 对对对，我知道，尤其是那个不可描述的时候的那，就是刚开始他们第一集的那个不可描述的时候，每每许少卿回想都会对周小云非常的内心错综复杂。 安理在后面的剧情里有说那个周小云在床上说我爱你，就是好舒服。 好，我知道，我知道那段剧。对对 对, 对，而且周小云他本人不知道。 对， 本人不承认。 他们说可能周小云确实还很爱安理吧。好过不行，再说不能播了。 好 然后其实怎么说，周小云 对于许绍卿和安理这两个人来说，我觉得都算是一个推进作用。 嗯，是的，促成他们 HE 的关键。而且这个他女儿小朵也是在中间起到了一个类似于什么定海神针，还是怎么形容呢，反正就是很重要。因为故事点就是从他们会被发现会被怎么样，都是因为小云的小朵的出现嘛。 虽然他们没有婚姻关系，也不是真的一家人，但是安家和许家确实是分不开了。 是的是的。 那你对周小云的结局怎么看？因为我觉得结局还是挺开放的。在你的角度里，周小云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在我的角度，因为后面的话不是周小云和安理碰面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男性友人嘛，然后感觉是对周小云有点那个意思，然后安理还调侃了一下周小云。其实他们两个的情感的话可能各自都已经放下了，然后小云也是，她也想开启一段崭新的生活了，毕竟女儿的病也治好了嘛。但是她肯定不会很快的就开启一段新的恋情，对于他来说找工作还是首要的，我们不能放弃工作。 找工作， 对， 打工人，天选打工人。安理也是找工作，周小云最好去找工作。好， 开启新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找工作。 找个好工作可以， 对， 反正平行世界里的他们一定就是很幸福， 对，都会过得很幸福。 对，那你觉得这个剧比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每一个人都很出彩，就是不是说人都是非黑即白的嘛。他有自己的闪光点，也有自己的就是比较灰暗的一面，而且每一个人都不单单只是为了单纯的推动两个男主的爱情的那个工具人，而是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灵魂，就这个群像就比较戳我的点。 对，其实这个剧两个男主其实都立起来了，而且出场次数不多的，就比如说周小云可能重场戏也就那么三场、但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就很深刻。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他可能不太完美，但是有几个是完美的人呢？ 对啊。 那你再安利一下这部剧。 好。你还在为不知道听什么剧而抓耳挠腮吗？交易沦陷，你值得拥有。 好，那更新频率。 交易沦陷112集正剧，每天更新，周末双更。 还有呢， 记得点击追剧评论，还有投喂小鱼干哦。 好，辛苦了，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